啊，佛的这些经典要会听，那完全良心，那完全接受，这个就是经上所讲的上上根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的一生必定成净土，他不怀疑。啊，我们没有善根，就不能理解。啊，没有福报，我们就不肯真看。啊，没有因缘，我们就没机会。啊，这机会有了。啊，遇到夏莲公的会集本，遇到黄念老的集注，这是因缘里面无与伦比的殊胜因缘。为什么这个本子好啊？啊，这一步我们一生修学足够了。啊，这一生不能空过，这一生决定求生净土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。我们要有这个心念，有这个决心，那么这个是真干了。世间所有一切法随缘，绝不攀缘。那度众生成佛道，好事也随缘。到什么时候，我们主动跟众生感应到交了，我们明心见性。啊，还有疑惑，你就一心恭恭敬敬去读这个经，啊，或者恭恭敬敬的去看念老的注解，啊，也就是看集注，一切经论里头怎么说，祖师大德怎么说。啊，听不懂好，听不懂不要研究。啊，不要去操这个心。念第二遍，念第三遍，不是说吗？念到一千遍，其义自解，自然就通了。为什么？心定了，这三昧了。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一切。这个法子妙啊。啊，我们学生经教为什么？无非就是断疑生信。啊，真正不疑，真正生信，经教可以不要啊。郭鲁匠做出榜样，一句佛号，那修无私也是一句佛号。佛法要搞太多了，就变成障碍了，也去不了了。那所以佛门里头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我们看郭鲁匠往生，就这两句话了。他做到了，时间不长啊，三年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啊，郭鲁匠的缘好，为什么？一个人独居，没有人跟他谈话，他的心定了。如果两个人 三个人就麻烦了。啊，早年我在香港相亲，也是老朋友，启程法师，东北人，他们两个人住一个小金室，跟金山法师两个人常常吵架，意见不合，但是他又分不开啊，这个产生很大障碍啊。所以锅炉匠的成功是一个人的，没人给他讲话啊，没有人跟他聊天。啊，连谈佛法都是杂心闲话。那为什么把这个一向专念呢破坏了？所以这个老实听话真干，这才是锅炉匠真正成功的因素啊！他老实听老师教诲，真干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坚持难逢难逢啊！这念老说，今天人生难得我们的人生，佛法难逢，我们逢到佛法啊！大乘难闻，净土难信，我们全遇到了，多么幸运呐！啊，那么今天难逢能逢，难闻能闻，而不现受，辜负方恩，故人是大利益。这个利益真的是大了，为什么？一生成佛，这是什么利益？菩萨要修无量劫，他才成佛。我们这一生就能成佛，凭什么？你要不搞清楚，我们不能接受。总有一切，理就是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是净土宗立宗的原理理论的根据啊！啊，我们本来是佛，不想做佛，沦落到这个样子。现在我们觉悟了，回过头来了，明白了，我现在要做佛，哪有不成佛的道理？啊，这个做佛成佛，确实是得到阿弥陀佛无量慈悲加持，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我们要想成佛，走八万四千法门的路子，也要经历无量劫才能成就。啊，遇到这个法门呢，一生成就。这个要是不相信的话，真叫大损失。你无量劫来所有的损失都抵不过今天这一次的损失啊！这一次的损失是真损失，千载难逢。彭吉谦居士说， 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可以把它错过？啊，下面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，况此净土法门，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信愿持名，精灯不退，是乃真实立众之最真实者也，是大立众之最大立者也，于此不信，永舍大利。这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你没遇到，情有可原；遇到的时候，你不应该。啊，这样无比殊胜的利益，怎么可以把它疏忽？啊，怎么能把它失掉？那么今天难逢能逢，难闻能闻，而不信受啊，辜负逢恩，这就是威慑大力。啊，我们跟佛有缘，的人生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大乘，又遇到净土，啊，无比稀有殊胜。如果要不信，还怀疑，不肯学习，这个利益就失掉了。大利当中的大利，大利到极处的时候，就是净土，就是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不退成佛，一生可以成就。啊，不需要等来生后世，这个机缘到哪里去找？啊，什么叫大事？这是头等大事。啊，没有机会遇到，那就不说了。既然遇到了，决定要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，才不辜负逢恩。啊，佛出世在这个时间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你，你得度了，你真正历究竟苦，得究竟乐了。啊，这是满佛度生的心愿。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信，都能发愿，都能念佛往生。啊，奈何众生业障习气太重，啊，不能信受奉行，这个利益就当面错过。啊，当面错过的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佛也无可奈何。啊，我们非常幸运，这个幸运是来自老师的恩德。啊，念念不学老师的教诲，真得利益，越得利益越感恩，越得利益了，求生净土的心愿越切，越坚固。 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真的一点都不假，大根大本呢就在孝亲尊师，这是个动力，非常强大的动力推着你，你不会退转，你不会堕落，你会勇猛向前。那知恩报恩啊，成佛才是报佛恩啊。那下面何况这个净土法门，一尘缘海，六字洪名，心愿痴迷，往生的条件就这四个字啊。一尘缘海就是无量寿经，六字洪名就是修行的最绝妙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叫妙音啊。佛告诉我们啊，妙音是念阿弥陀佛了，念佛是妙音的，微妙到基础，为什么能转凡成圣啊？转恶为善，转邪为正，转迷为悟，就这一生不好，全转了啊！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真心、真愿、真干，真干就是真念。啊，念这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没有间断的静等不停，很快速的你就证得三不退，发生大事啊，阿惟越智菩萨，是乃真实力中之最真实者，是大力中啊最大者也。这个两句要记住啊，什么是真实的利益，什么是最大的利益？心愿之名。千万不要忘记啊！啊，做什么样的利益事情、好事情，比不上念佛啊！念佛清净慧，妙感不可思议，微妙的感应，这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心就是阿弥陀佛。于此不信，永失大利，永远失掉了。啊，你将来再遇到，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。啊，虽然会遇到，就像李老师说的，你不免长劫轮回，长劫很长很长时间。你在六道生死轮回出不去啊，必须再遇到能信能愿啊，肯念这句佛号，那你的机会又来了啊。这个机会真的像昙花一样难得一见，千万不能疏忽。 我们这一生真正是太幸运了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怎么会被我们碰到了？这是大喜事，真正值得庆幸的啊！希望我们对这个法门能信能愿啊，欢喜念这一句佛号，时时刻刻不离这句佛号啊！我们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老师，对得起祖宗，对得起诸佛菩萨。老实念佛是世间第一等有福报的人啊，佛会居住啊。啊，那要是永摄大力，那就是百千万劫轮转卧去，无有出期。这个误区是指六道轮回，包括三善道，这不能不清楚，不能不明了。下面常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所以苦，什么是苦？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读僧，这个苦啊！啊，经上大小乘经论都是以见佛闻法为第一的了。富慧的源头啊，那清净佛、清净法，这人有智慧，有福报。那离开佛法，只有烦恼啊，只有恶作啊，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。那地位再高，财富再大，他不快乐，这就是没福啊！没有高的地位，没有财富，生活得很快乐，很幸福，这人有福报。啊，是真正福报，不在物质的享受，高等精神的享受，这个快乐。那高等精神的享受，对于一切万法了，要通达明了，没有疑惑，啊，法喜充满，他成快乐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对这个经能信，发愿求生净土啊，一句佛号不中断，天天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相不相信？阿弥陀佛常使二十五位菩萨护持这个人，这个人 无病无恼。如果是有人想害他，有鬼想害他，非人就不是人。啊，我们讲冤亲债主了，都不得其便，他们都害不了，障碍不了。啊，无问昼夜，他常得安稳，他平安，他没事。我们要相信的，啊，这个经给我们的定心丸呢，我们不再怀疑了。啊，求福。人多，感应不多。什么原因？心不真、不诚、不净，就没有感应。如果心是真、诚，哪有没有感应的道理？啊，过去我们这边一些同学啊，对我很关心，我也很感谢。啊，请了几个人来照顾我。啊，我生活上是有些方便。我没想到事情，他们都能想到。现在这些人走了，我身体更好，是吧？佛菩萨照顾，25位菩萨照顾，那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为谁？为众生呢？为正法求助，不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的就天天想求往生，这是为我自己。啊，求生净土的念头没放下。啊，念念求生净土，万缘放下。在这个世间多活一天，为释迦牟尼佛服务，为阿弥陀佛服务。啊，只有一个目标，求正法救助，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啊！啊，眼前的云越来越殊胜，越来越好，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正，为什么呢？教义越了解越透彻，越了解信心越充足。三宝为一身加持啊！啊，这是大理。啊，我们要不要？要自己慎重考虑。啊，信不信？下面呢，再给我们说，怀疑的人、毁谤的人，他得的是什么果报？啊，那么这个人现在身体得重病了，啊，现在得病化报，来生三途是果报，啊，生根不绝，啊，身体出状况了， 根是六根啊，眼不能见，耳不能听的，聋盲哑哑啊，这都是业障邪见啊，水肿鬼魅啊，水肿这病就严重了啊，鬼魅是鬼神附身，有没有？有，它很多，我们见过就很多啊，它病从哪里？鬼附身的，坐卧不安啊，真正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他苦不堪言的啊，到死亡了，死亡躲在地狱。现在造地狱业的人很多，不论是有意无意啊，堕到地狱八万劫中。你出不来啊，你说多可怕地狱寿命这么长，不是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不是啊，那太短了这事情我们干过吗？肯定干过，现在忘了啊，地狱罪受满了，八万大劫受满了，我们在得人生啊，把过去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啊，看到佛经上所说，这才想起来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八万劫在地狱里头是常有的事情，而且是不能避免的事情，受大苦恼，百千万世未未曾闻水师之名，地狱众生我了没生气大哭的时候没有睡好，啊，饿的时候，渴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苦，啊，罪不受满，不报满，是出不来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地狱是消罪业的，自己造的罪业，自己一定要承受，不是别人建造的，与什么人都没关系。啊，自己起一个不善的念头都是业，不善的念头如果受害的人懂，受害的严重，都是地狱业，决定不能走啊，宁愿饿死冻死被人害死，也不能起一个恶念啊，饿死冻死没有恶念，来生还能到人道，如果善心的话，没有恶念还有善心，升天道我 决定不能做。啊，有能力尽心尽力帮助需要的人，多做一些好事。啊，酒后得处，从地狱出来，到哪里去？畜生道去了，到畜生呢还债，还命债，还钱财的债。啊，畜生为人服劳役，服劳役就还付这个欠钱的债。后来被他杀了，啊，这肉被他吃了，那是命债。啊，做牛做马，还钱财的债。啊，一般的家畜都是还命债。啊，所以在牛马猪羊为人所杀，受极大苦，啊，一生替他服劳役，最后还要被他杀了，被他吃了。啊，这样子厚德为人，债还完了，债不还完，你出不来。啊，投胎做猪做羊，不是说这个猪被杀了，他就变成人了。不是的，他要投多少次的猪胎？啊，投一百次、两百次，死了就还变猪，生生世世都是猪。啊，还完了才能出来，不还完出不来。啊，出来时候到人道，在人道长生下处。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财富，贫穷下贱。啊，贱是没有地位，都是替别人服务的。啊，这是从出生道里头离开出生道到人道，人要懂得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那人道还不会是人生，来生比今生更好。如果遇到佛法，啊，明白清楚了，啊，遇到净宗，心念持名，这个都行。啊，从人道提升到佛道，啊，长生下处就是不得自在，一生受别人支配，永不闻三宝名，没有机会学佛。是故无知无信人众，莫说世间。这个世间便知大乘经，啊，他不相信，他没有这个智慧，就不必说。说了他回报，回报就造地狱罪，那不是送他到地狱吗？ 一定要明了，要真心。我们才能够利就近苦，得就近乐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对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最大的恩德。啊，真正教导你，帮助你解脱。啊，不是你没有钱给钱给你，没有饭吃给粮食给你，没有衣服穿给衣服，不是，那叫小恩小惠。就一时之急，毕竟不能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一定要靠教育。啊，佛对一切众生恩德之大了，无法想象，啊，数不尽。很多学佛的啊，讲经教学也讲得不错啊，就像注解所说的，虽已修善，但不求生西方净土。真的，我们出修复有事吗？啊，尤其是我入门是从哲学入门，学佛不是为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就没有概念的。弥勒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，为什么此界一类众生修善而不求往生？问这么一个问题。昨天有同修跟我谈到这桩事情，啊，到底是往生净土重要，还是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，促进安定和谐，哪个重要？两个都重要，两个重要当中最重要的还是往生。往生成佛了，这个机会不容易遇到啊！得人生闻佛法，来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个机会很多 啊！如果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随时可以回来啊，而且回来是得大自在啊，不是六报身的，是尘缘再来的。你是哪个重要？啊，厉害得失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能有智慧去辨别。啊，然后真正彻底放下外面。求人净土啊，那这身体还在这世界，有缘 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可以随缘啊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，不计较成果得失啊，不要去计较这些，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，以此功德回向往生，还是往生最重要啊！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。前面说的很多啊，个人生闻佛法，遇到净土，往生是我们这一生头等大事啊，其他的统统随缘，随缘，一切要忍受，不结缘仇啊。我们看今天的世间人，啊，一家夫妻、父子、兄弟都不和啊，夫妻之间不和，日子不好过啊。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抱怨、讨债纠缠着你啊，这一生做夫妻了，做了父子，关系断不掉啊，要缠你一辈子，叫你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，这个都是恩怨。我们明白了，跟任何人不能结缘，那他要给他，满他的愿，让他欢欢喜喜，怨恨化解掉，那我们通通洗干净了，往生没有牵挂，没有连累，得自在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贪念这个事情没有不堕三途，几个人离开了贪嗔痴，没有贪嗔痴就不堕三恶道啊！真正把五戒五伦十善做好啊，做到位，来生才能在人天你就晓得六道都辛苦啊，为什么不修成，为什么还要跟这些人纠缠在一起啊，跟这些事纠缠在一起，不值得了啊，经上对于这些道理事实状况都写得很多我们看到经文，看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注，注解得好，一定要觉悟，要得受用啊，我们就没有白学啊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，你学干净了就没事了，冤亲债主也原谅你了，你还有他就跟你讨，你学干净没有了，他也就不要了，我想要不到了，你没有了，人迷恋欲界心， 总是欲没离开，欲的习气非常浓厚，认为满足我的欲望我快乐，不能满足我的欲望有什么乐趣啊？他不知道，夫子说过一句话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啊，这就是大乘教里头常常讲的，是为这个世界，包括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啊，是为哪有法味浓啊？啊，夫子学的是世间法，世间法的那个法味尝到了，也比财色名食睡更快乐，何况佛法，佛法的法味是无有穷尽，无量无边，无数无尽，那真乐啊！啊，你看他打坐面壁，坐在那不动，他在那里享受啊。我们人间完全不能觉察，他在享受人禅悦之路。如果要是欺辱佛境界的啊，那是涅槃之路啊，最上之路，人间天上不能比。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，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了，你才会万缘放下，一心向往西方啊，真正要往生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到若七日，不难。宋朝盈科法师跟我们表演的三天啊，破戒比丘，他是怕地狱苦，因为他自己知道他造的罪业是地狱业，死了以后肯定堕地狱，地狱太苦了，太恐怖了，无间地狱的寿命也是非常非常长，啊，那个时间都是论万劫计算的，啊，几十万劫、几百万劫，怎么能受得了？啊，盈科师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吓到了，不往生净土，决定堕地狱。他自己很清楚很明白，你造的是什么业，起的是什么心，动的是什么念头啊，处事对人什么样的态度啊，干的是什么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是造的什么业啊，是人天业，是魔鬼业，是畜生业，是地狱业，你自己比谁都清楚。你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有个机会，你遇到阿弥陀佛了，你要一心能够听阿弥陀佛的话，依阿弥陀佛的教诲去做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你的罪业全消掉了。那阿弥陀佛就能加得上，佛是大慈大悲，不施一人，但是有条件，你一生的罪业佛加持不上，你必须把那个罪业洗干净，佛就加持得上。怎么洗法？信愿持名，就把罪业洗掉了。 啊，用真诚心，一声佛号灭八十一劫生死众生。那盈科法师念了三天三夜，把他的罪业洗刷掉了，佛现前。不是佛不现前，是我们自己有业障障碍着佛，佛现你也看不见啊，你的业障没有了，佛现身你看见。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我们才知道啊，念佛是大事业，没有比这更殊胜。干什么样的大事业，比不上观其门的念佛。念到法喜充满，你才知道世间什么样的乐趣比不上念佛。啊，跟一切众生相处比不上分享无量世界。啊，大家怕我每一天讲四个小时太累了，他不知道这四个小时多快乐啊。啊，叫休息休息苦啊，受苦受难啊，讲经真正享受啊。你没入这个境界，入这个境界你就晓得啊，讲经得三宝加持啊，得龙天护佑啊。业障化解了啊，智慧德能提升了，他怎么会不落啊？啊，跟世界完全相反的。世间人造的我，善也是我。为什么说善也是我？善是有条件的，满足他的欲望他才干呢，与他的欲望有损害他不干呢。啊，这个善是为善的。啊，善是加强你的我。错了。啊，下面是天上寿命长啊，再长想得尽，想尽了怎么办？啊，想尽了上不去了。为什么不想尽了？不想尽剩下了，剩下是罪。那罪孽就冒出头来了，那就往下堕落了。啊，这叫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要求佛智慧，要断恶修善。啊，有佛智慧，断恶修善，我们的目标方向不再搞轮回了，不干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太苦了。啊，一定要自己把它化解，因为戒是自己戒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解还要自己。